去表示解报恨，如此无可不上情，万里寻寻君情去， 般，不算美的铃声，不算美的语言，怎当我不断的相思割不断情，纱窗棂点点悄然，心欲碎摇落幕，生生是我梦难成。当啷啷，惊魂响子眼前起，冰凉凉彻骨寒风悲伤，不等儿人淡影，雨夜空水花无灯，从古来巫山藏入香囊梦，我何以梦醒时梦不成，莫不是宫下兰堂三更夜，莫不是山秀难见午夜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清闲门，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，莫不是方清心内怀玉恨，莫不是不幸心中少至诚，既不然神你因何不离落苦空叫我流干了眼泪，盼断魂 老先生碧河无情，树还落日但只愿泉下追随伴雨如了芳情，此事长乐归月殿，早知道半途而废，又何必歇歇。悔不该兵权错付，情义子悔不该，国事全凭你纵雄，细思量都是奸责，他把国无真冤枉，天若非子你清城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愧我想报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也绿，随风散却是我血坠天寒，雨情痛淋漓，直荡荡的星眸，得知之后是战兢兢欲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将何以成情，又何以对情，最伤心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盘情，我的妃子啊也是不明，祸害了你，好叫我追悔心情啊。 不能太也吃关联病地，再不能沉香瓶不掉清平，再不能望月楼头同望月，再不能长生殿内不长生，我二人夜深思雨到青龙处，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，到如今言语在二人何处，几度思量几痛情，窗而外铃声而断续，那雨声更紧，房而内残灯而半灭，雨踏如冰柔肠儿九转破节，破节欲断对中儿，千寒万点万点痛痛，这君郎夜不眠，悲哀的我笑梦听得等成。 这个还要翻场，刘春爱先生也是要反串，但是是反串什么我还不太清楚，肯定是别出心裁啊。说句文言吧，砖头打架可能有出手的，您知道吧？这个咱们再请刘春爱先生返场，给大家再唱一曲。 今天正逢这个春节之际哈、我呢就斗胆给您亮两口这个金派梅花大鼓昭君出塞。刚在后台还合计，我说君你能不能唱别的，他说乐队都没排，我说没事，反正我也是业余的，唱的好与坏呢，还接着给您唱一段金派的梅花大鼓昭君出塞，希望您呢别出去，您呢照顾点我情绪，我还自信点儿。 好， 下面就伺候您这段昭君出塞。 想爱家的美人不羡鱼 此郎家回家